去，认赠你我这周空腹，继续伴随。愿你可以快乐过，在这一生情聚，留待我梦里一起与你相聚。缘分与最深早经注定，原是不可以追，一切注定失去，莫道怨恨谁。是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回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愿转身留低伤心归去，认赠你我这祝福，继续伴随。是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回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愿全神留低伤心归去，认赠你我这祝福，继续伴随。 伤，嘿， 把握几分时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的等待 baby， 我的心像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心里的爱恋， 想的你娘早已苍老了落寞，娘子我求

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、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！订车更享万元好礼，详询010-6137-7777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，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，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-6124-07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今年上半年本市3916个路侧停车位将实现电子收费，纸质发票也将被电子发票取代。22号，北京市停车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介绍，这些车位分布在城六区和通州的30余条大街，成熟一条就会试运营一条。目前通州区和石景山区已有部分大街使用电子收费，对恶意逃费的行为，交通部门的网站将公示黑名单，并将与北京地铁公交的乘坐挂钩，最终将与征信系统挂钩。本市还将结合电子收费试点的情况，启动不同区域停车位差别化收费标准的升级。北京晨报消息，21号，记者前往现场探访时获悉，望京隧道已正式开始掘进。按照计划，京沈铁路客运专线将于2019年建设完成。开通后，旅客从北京至沈阳车程将缩短至2.5小时。据了解，望京隧道是国内首条高铁城市地下盾构隧道，隧道全长为8000米。按照计划，京沈客运专线建设工期5年，后续运营之后，北京至沈阳全程缩短至2.5小时。其中，北京境内设星火站、顺义西站、怀柔南站、密云站，共4座车站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很美的东西。

声，心思都仿佛听见，看得清日后每一天，在你身边多么多么温暖。我要等的那位正是你，终于遇见。这一天站在你面前，地与天都仿佛现于一线，日后每一天，在你身边多么多么温暖。我要等的那位正是你，终于见面。

不过的一首歌曲啦，从小就在唱的《歌声与微笑》，还记得唱的最多的就是在合唱团里，只要有合唱的演唱的就必拍这首歌。刚听到的是蔡琴的翻唱，收录在她的《银色月光下》的专辑里面。要提到的是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古建芬，作词者呢是王健。继续来听到是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《月黑风高》，而他还有一个国语的版本啊，叫做《黑泽明》，都是由林夕作词的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月黑风高，漫游在计程车，雨点打不断的路给蒙蔽。我想那司机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，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题，一整顿大家扫地才休息。如果能多挣几个钱让儿子上大学没关系，他还说没关系，再宽也没有问题，只有下一代了不起，下一代我们在唉声叹气，再找着礼物能为力。想不到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又想去哪里，越懂得光越不满意，习惯回忆，看到了背影看不到自己，路盘也都怀疑，一直走千万公里，忘记了目的。只懂得出卖劳力就嘻嘻，所以才希望他儿子将来能心意有出息。他说已经大年纪，开着车人手有一点麻痹没问题，某天有一生做儿子，每次想到这里就欢喜。他还说再吃力也不要穿得失礼，否则咱去毕业典礼，下一代我们在唉声叹气，在找着礼物能为你。想不到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又想去哪里，越懂得多越不满意，越喜欢回忆，看到了背影看不到自己，路旁也都怀疑，一直走千万公里，忘记了目的。 陈奕迅的《月黑风高》，这首歌的歌词应该是有一定的批判性，就说到很多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，然后就会越来越不满意，不满意之后呢，就会越来越喜欢回忆，而不去向前冲了。

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？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。购车热线5612-4215，等你来哦。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。品鉴热线0108030-8588。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？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？快来大盐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，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，原价59，99听众只需49。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，13121289966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4月8号0时起，公立医院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，取消挂号费和诊疗费，设置医事服务费，在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，推进分级诊疗。据了解，医事服务费是本市首创，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当中，用于补偿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及挂号费、诊疗费后的运行成本，是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所设立的收费项目。医事服务费按照医疗机构级别和医生层级而设立。房山信息网消息，2017年为回馈广大游客，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圣莲山于4月1号起正式开门迎客，并将推出以好礼伴好运、畅游圣莲山为主题的系列推介活动。在4月1号到6月30号，为纪念老子诞辰2589周年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凡来圣莲山的游客姓名当中带有礼、道、德字的，凭身份证、驾驶证、学生证、老年证可免门票入园，不限次。周边景区有石花洞、霞人岭金水湖、百花山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在深秋回忆 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以后让我倚在心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心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在深秋，这首歌歌名看上去好像很温馨很甜蜜啊，可是刚听过应该能反应过来吧，这首歌词写的是关于分手的。人生啊，本来就是聚少离多，虽然今天面临分手，但是我们对自己曾经付出的爱是并不后悔的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有一点小伤感喽，也说的是分手，而且分手之后难受到在祝福的七月天都能下起了雪。没错，就是这首许慧欣的《七月七日晴》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这样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回好音乐，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一片一片，怎么评价？